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时间是9:10，现场转播的就是香港电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啦。我是 Albert， 他是 Vince， 是不是那个琴遮住了添，都好我遮住一半呢，你融入了个群里面，那个琴呢就黑色的，你的件衫又黑色的今天。聲咧就冇得遮嘅，因為咧我哋嘅鋼琴靚聲同埋電視把靚聲咧就會由而家到12:00一路會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出現。當然有我哋即係堅如磐石嘅阿堅哥啦，多謝你個美妙嘅 keyboard 演奏。咁我哋嘅鐵三角咧就每個星期日嘅晚上9:00就開始噶啦。你好，歡迎你加入嚇。我哋今日咧有兩位特別嘉賓，兩把靚聲，兩個。都是我们很好听的唱片歌手。第一位是唱英文歌为主 ,Clara, 你好。 Hello, 大家好，你好。 Clara, 你姓李的应该 是。是 啊、Clara Lee, 你的唱片是用 Clara Lee.That's right.That's right. 那么一会儿就会很多英文歌，不过你其实是懂唱中文歌的，即是不是鬼妹来的。 在这里不停地努力。学多啲、哦， 要努力噶，点解啊？点解、啊？ 因为可能我啲语言天分而家好似个 brain fog 咗啊！ 哦，你唔好，你唔好细个已经喺外国。 我好细个系移民加拿大，咁、哦、但系咧都要怪自己啦，唔够努力啦，所以而家咧就真系记性又唔好，所以要好努力去学啲中文歌。 最重要就系你一路讲广东话嘅时候咧，系零口音，即系直情同我哋一模一样，咁又绝对冇问题啦，其实加拿大咧系。即系我讲又讲啫，咁啱就你提开哦，原来喺加拿大长大。除咗歌坛啦，吓、个香港小姐嗰个 market 犀利啦，哇！喺几多香港小姐系加拿大翻嚟嘅，你知唔知？ 系啊，真系啊！ 你都唔知哦。 我喺 Vancouver 翻嚟嘅，听闻都好多香港小姐喺嗰边翻过。 好多 Vancouver 啊，总之成个加拿大啦，吓咁啊，即系譬如啲水啊好靓啦，嗰度嗰啲湖啊湖泊啊咁样啦，咁啊啲女仔多数都好靓，所以香港小姐好多都当选啦，都系喺加拿大回即系回翻嚟香港啦吓，以前都系香港人嚟嘅，咁、好咁啊，当然我有我哋另外一都系可以，你哋两位都系可以，除咗唱歌可以参加香港小姐。可能 ，Hello， 你好啊，哥哥你好啊， 你都唔系点讲咧？你系我师妹啦，师妹级啦，但系唔系小朋友嚟噶咯噃，你唱咗好耐歌噶啦噃。 其实都一段时间噶， 一段时间噶啦，咁亦都出唱片啦。不过咧就最近咧就一路可能疫情啊各样嘢啦，而家就即系唔可以讲系抄翻出嚟啦，而系再邀请你上嚟啦。 嗯， 二千靓歌再重聚咧，系可南，你唔系姓可噶嘛？ 系唔 系？其实你叫咩名嘅？ 其实我姓刘嘅， 姓刘嘅刘小姐吓，可可南咧个南字就即系山字做个峰咁啦，即系山顶咁解啊 ，top of the world。 我觉得好似一个皇冠仔嘅， 咦系， 咁我又觉得几得意嘅， 系。 当时其实呢个名就唔系我自己改嘅， 系啊， 系唱片公司嘅老板改，因为咧佢哋想我改一个名咧易记啲嘅，咁跟住但系咧就揾咗一啲嘅上司啦、啲高人啦去睇啦，等睇完一堆之后咧都冇啱心水，咁但系我有一个要求啊。 話可唔可以 keep 翻我 Colin 呢個英文名，因為呢個係爸爸俾我嘅 given name 咁樣。咁跟住所以咧就即係老闆自己親自去諗嘅，所以就改咗做可能。咁我覺得又幾好啊！即係我覺得我個人嘅性格都比較爽朗咧，咁又個名有少少男仔頭，但我又覺得幾 OK 嘅。 OK 啊，可能要啱嘅音都啱埋啊嘛 ，Colin 係咪可能？ 冇錯啦， 因為係喎國語啊，仲啱啲添喎。 係啊，可懶咁樣。 可懶啊嘛，係咪啊？好靓嘅一个名字，总之咧，今晚咧除咗啲名靓、人靓咧，仲有咧就系啲歌都好靓，咁啊有一半到啦，即系任我哋唱嘅啫，因为你两个都识唱中文，亦都识唱中文嘅，中文、英文都得，咁所以一半中文一半英文啦 ，OK 啊，弹钢琴又冇问题啦 ，Vince 你全部都系弹一种嘅啫，冇乜 language 嘅界别嘅，不过其实我哋香港有一个福气嘅，就系、是、我哋嘅流行乐坛咧，里边好多歌咧都系一只歌两个故事，既英亦都可以中。因為中文歌、原來呢個係英文歌嚟，係啊，英文歌改㗎，咁樣好多嘅。我哋以前嗰個年代更加咧，初咧唔係好夠啊，唔係好夠中文歌啊，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全部都用啲英文歌，我哋唱開英文歌㗎嘛，所以對英文歌即係情有獨鍾啦。於是乎就中意嗰啲英文歌就改過嚟啦、我好多歌都係改英文嘅、但係冇咩人知嘅。改咗中文之後，因為隻中文仲 hit 過英文， 係啊，咁樣都係咁㗎。 好啦，咁不如咁樣我哋。今晚好像開一個、小 party 咁啊 ，mini concert 咁樣啦。Clara， 你唱英文歌先啦， 好啊。 英文歌。How do you feel now？ I feel quite good, relaxed and good. So 我諗我要唱，我想唱呢只 Feeling Good 啊。 Feeling Good 最好啦。其實最重要咧就係 Feeling Good。 Birds flying high, you know how I feel. Sun in the sky, you know how I feel. Breeze drifting on by,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 Fish in the sea, you know how I feel.River running free, you know how I feel. Blossom on the tree,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 Dragonfly out in the sun, you know what I mean, don't you know? Butterflies all having fun, you know what I mean. Sleep in peace when day is done, that's what I mean. And this old world is a new world and a bold world for me.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我哋真系头先好似去咗外国一个咧大型嘅演唱会咁样， 系啊， 有只个黑人歌手喺上面唱咁啊，好似， 哇！ 同埋咧，仲有一样嘢，我突然间谂起咧，你个唱片监制啊 ，Clara， 系，好似阿杜志慈喺度指挥紧对 Big Band。 哦，系啊， 我哋嗰个二千靓歌嘅二人 Big Band 大乐队。 哇！ 就是邊時加阿健，真係得兩個人嘅啫喎。 係啊， 你係咪好巴閉咧？係咪好犀利咧？ 我好榮幸啊！今晚可以我哋第一次夾呢個 feeling。 唔係啦，兩個人嘅啫喎，佢做到好似哇，好似十幾廿人嗰啲咁樣嘅大樂隊啊！ 你哋街道我好好，多謝你。 今日都係好有氣勢嘅一隻歌，真係要嚟開場咧，冇得定。開場冇得定。誒，即歌就叫 feeling good， 真係感覺良好，非常之良好。咁誒。二千靚歌你知道咧，嗰個音樂範圍咧就闊到我自己都唔知道，我自己都唔知道有幾闊嘅，真係闊到係我諗唔到有啲咩歌未有人喺依度唱過啊！咁啊，因為我哋次次都有唔同嘅嘉賓啦，而嗰啲嘉賓咧即係乜嘢風格都有嘅啊！咁啊，英文歌、中文歌、國語歌，懷舊嘅，即係懷舊舊到係即係我之前嗰啲大前輩都嚟過，啲青山啊，嗰啲唱國語歌嗰啲。哇！真係好舊嘅都有㗎，好聽嘅佢哋，即係佢哋有嗰種味道啦嚇。咁啊，當然啦，即係西化，好似頭先嘅 Clara 呢啲咧，咁啊，哇！嗰啲我哋嗰啲菲律賓籍嘅樂手，咁啊，即係試過好多㗎啦。譬如阿杜麗莎咁 ，Teresa Carpio 咁，佢帶曬嗰啲 family 嚟喎，佢爸爸都嚟過㗎，打鼓啦喺度，即係在生嗰陣啊，直情喺依度就喺呢度，即係側邊，哇！成家人咁喺度彈又有，吹 saxophone 嘅又有 Carpio 啦。阿堅哥啊，Carpio 咧好長毛嗰個咧，好啲長頭髮，好大肥仔咧，叫咩名咧？ 嚇 Bernard，Bernard，Bernard， 耶嚇 Bernard， 哇吹個 saxophone 真係 犀 飛嚟啊！佢喺度嚟幾次噶啦，好勁啊！咁啊即係 jam 嘅爵士又有乜都有。 因為呢個 studio 又正咧， 冇得定嘅， 次過嚟都哇好開心。 唔係最緊要係啲嘉賓，可能到你啦。 我咁多嘅，我其實今日過嚟都好開心，因為真係好靚聲。 係呢個係即係。其实就不是关那些机器事的 是关那些人事的 是不是 你出面看看挺帅仔有些控制员先生啲声啊我讲一些声啲声啊啲声我不是说他样他声他不要笑着啲声很靓的他教因为我们 好靓 是我们即是积累了很多年的经验究竟个咪是几多角度摆咧？摆喺边个位咧？咁样，可能你试下啦，不如 正啊，好， 好唔好啊？用靓声嚟试啊，靓声嘅配搭，用靓声唱出你拣嘅一首歌。 好，呢首歌我拣咗彭玲姐姐嘅《我有我天地》。 完全自我也自信，在梦里有我清蓝天空，如云彩与你遇上，梦影自由地飞纵，就是你令我美梦变真，也更出众。平凡都市变闹哄，寒流下仍未觉冻，为着我与你，与你心灵相通，再也等不了跟你街中抱拥，像赢尽一千亿外闯，知道吗？凌晨上眼惺忪，和悠悠长夜作梦，我都想与你相逢，仍然是我。曾扬言我世界要冲破平凡状况，沿路有你拍翼同步在飞往，我的天空色彩幻变更好看，仍然是我有我最对应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创，从没界线跳跃上限更适当，心底天窗从今不可再关上。 平凡都市变闹哄，寒流下仍未觉冻，围着我与你心灵相通，再也等不了跟你街中抱拥，像赢尽一千亿外闯，直到万凌晨睡眼惺忪和悠悠长夜作梦，我都想与你相逢，仍然是我有我自制造噩梦与想，曾扬言我世界要冲破平凡状况，沿路有你拍翼同步再飞往，我的天空色彩幻变更好看，仍然是我有我再兑现噩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创，从没界线跳跃上限更适当，心底天窗从今不可再关上，从今不可再关上。 是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能认定你一次？何时呆呆地看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你竟不知，炎烈似火情意，会狠狠将我烧死，像个小影迷，要你的签字，默默向风外企，去等心中弃子， 长无限次，欲万里知，却也停止。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何时无聊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了知觉，但不知所以，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但我的心情你应该知，遇着了心头爱，却不知怎去开始，梦似的恋情叫我心痴，令我不能退，爱火不可制止， 长无限次，欲万里之，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但愿这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下午发生七人车和私家车相撞意外，造成一死五伤。七人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据现正被扣查。下午一点几，52岁司机驾驶七人车沿三门仔路往三门仔方向逆线行驶，车上有一男三女乘客，当中七人车驶至近渔安街三号对开时，据报同一架由一名34岁女子驾驶的电动私家车相撞，当时私家车正往丁九路方向行驶。七人车上的79岁女乘客没有表面伤，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其后不治。81岁男乘客胸口痛，昏迷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其后回复清醒。而两名司机及另外两名乘客则清醒送院，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意图抢劫。警方在本月3号接获一名29岁找换店女职员报案，指当日下午4点几在炮台山一间找换店内被一名男子持刀指客企图行劫，男子其后事败逃去。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发现一名外籍男子企图闯入找换店职员柜位，女职员及时将柜位外的门关上，这名男子及另一名在店铺外等候的本地男子之后逃去，案中没有财物损失，没有人受伤。警方其后分别在本月8号和本月5号和8号拘捕这两名同样39岁的本地及外籍男子。这名本地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外籍男子被暂控一项意图抢劫罪，案件明日在屯门法院提堂。内地端午节假期昨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亿游人次。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字显示，使用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共超过1亿8000万人次，铁路客运量亦都有近1800万人次。另外，国家电网在端午假期准备好在多地高速公路为新能源汽车迎来充电高峰，预测期间高速公路日均充电次数将超过150000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0%。当局已经完成特巡检查，确保充电设备处于最佳的状态。央视就报道，预计端午假期出行中短途占比较高，各地亦都举行各种传统民族活动迎端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端午节啦，今日一齐庆祝啦！我小白决定开放屋企隔篱个海滩，一齐嚟啦！ 咁我加明达四一家大细嚟游龙舟水啦， 咁船水梗系带埋爹哋妈咪嚟啦。 Vicky 我就梗系想带埋两只心爱嘅狗狗一齐去啦。 嗯，阿欧大泳裤就得啦。 晨光第一线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嚟到第四阶段啦！2023年9月1号起，新加入嘅产品有 LED 灯、气体煮食炉同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嘅流动应用程式 EN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拣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嘅产品，认住标签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识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迷难以猜破，默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扰心中没法奔放。谁人知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为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为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 无需凄怆下，因为而家啲天气令我哋嘅心情咧，有少少忐忑嘅，突然间又落雨，突然间又多云，突然间咧又出太阳咁样，好似个洗衣机咁。唔紧要，我哋每年都会经过呢一段嘅日子噶啦。咁啊，究竟个春天迟咗啊，亦或系夏天早咗嚟咧？天文台告诉我们，明日的天气预测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这些天气就我想都会延续一段日子都未定，总之大家如果是去郊外、或者是空旷地方，带把遮就会好一点了。好，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咧，我哋嘅歌咧可以随住天气咧一路咁样转变嘅啊。当然啦，歌曲咧真系无远忽界嘅，乜嘢主题都有嘅。我哋唱翻咧以前我做晨早 DJ 嘅时候嗰啲歌啦。多谢阿 Clara 咧就拣咗呢一只歌，唔净止拣嚟唱，今晚系有只唱片咧，多谢你带咗嚟。咁呢张唱片其实我都有份支持啦嚇，咁呢個咩唱片嚟都幾得意嘅，即係唔怪你話咩已經買斷曬係咪？ 買斷曬啦，好艱難先可以扳到一兩隻。 係啊，即係又唔係你嘅唱片，又唔係我嘅唱片，亦都唔係任何人嘅唱片，而係我哋香港咧有一個叫做唱片業協會嚇。咩意思咧？即係我哋咁多嘅唱片行家嗰啲啦，公司咧都有份嚟做會員嘅。咁啊，因為咧呢一隻咧就係一個叫做唱片店人诞生的大碟，是一只黑胶碟嚟嘅，竟然系啊！即系而家翻兴一啲黑胶唱片啊，咁里边咧就即系有好多嘅，嗰一共有12首咧，就每人即系送一只出嚟，唔好话捐啦吓，即系支持一只啦。咁啊，我都有份。咁啊，呢只 True 咧，阿 Clara 跟住唱嘅呢只 True 咧都有份。 就是 True 咧，就是以前我做神早召嘅时候咧，经常会播嘅一只 Goddess， 就系一只英文歌嚟嘅，就唔系话嗰啲一般啊，就成日有人唱嗰啲嘅，因为唔系咁容易唱得到。Spandau Ballet 以前有一只我觉得自己即系都好经常播同埋好中意嘅歌。不过今日咧就是、现场唱嘅 Clara 嚟。 系啊，咁我呢只我好中意噶。咁啊，都好开心啦！可以有参与喺呢个 Record Day 4月20日出咗呢个 compilation。咁啊，全世界都希望都有呢个 Record Day 嘅。咁我哋今年咧，香港第一次举办，咁所以好开心。 系啦，咁啊，即系出版人咧就是、香港唱片商会啊，正确嘅名称咧叫做。咁啊，你而家今日咧就2000靓歌再重聚咧，就系、是、现场唱嘅。OK， 呢个歌真系真都冇咁真，叫做 True。 So true,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ent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 of my soul. This is the sound. I bought a ticket to the world, but now I've comeAgain, why do you find it hard to write the next line? Oh, I want the truth to be said. I know this much is true. I know.With a thrill in my head and a pill on my tongue, dissolve the nerves that just begun. Listening to Marvin all night long, this is the sound of my soul. This is the sound always slipping from my hands. Sends a time of.It's all. Take your seaside arms and write the next line. Oh, I want the truth to be known. I know this much is true. I know this much is. Spend Up Ballet 的 True， Clara， 其实除了原本的男仔版本的嘛，女仔有没有唱过？ 都有的， 都有的，出 面都有。Joanna Wang 有 cover 过啦， okay, 不多， 不多的，是啊。咁啊，呢只歌我都以前多数即系播原装，因为嗰阵系流行的嘛，讲紧系八十年代啦，当然啊，一只喺八十年代相当流行的歌，叫做真啊 True。当然啦，头先我应承过话，今日我哋有两位嘉宾啊嘛，咁啊除咗 Clara Lee， 仲有可南，可南咧就你都其实都有唱英文歌嘅，以前不嬲都 有唱下， 少啲， 少啲嘅真的， 主要唱中文， 系啊， 系咯，咁中文之中咧，你又唱国语歌嘅，其实你系本地嘅香港人嚟噶嘛， 本地香港人， 个样你行出街有冇人同你讲英文啊？ 会的，因为以为我是菲律宾人。 咁又唔系喎，你唔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即系 to be exact 咧，准确啲咧系菲律宾人。不过菲律宾嗰啲明星，即系点解咧？嗱，一个泰国一个菲律宾都系咁嘅。你去试下去嗰度啊，咁你行下，你睇下嗰啲，你睇下嗰啲电影院啊，啲 poster 咩咧？佢系好个样咧，就系即系西方样嘅，但系咧好白嘅啲皮肤，就好似你咁嘅。因为你知咧，佢又唔知点解，即系逢系艺人明星一定要白嘅。 嗯， 真系嘅，好奇怪，泰国都系，如果泰国人都好白嘅，即系如果你系明星的话。 系啊，我都怀疑佢哋系用啲咩美白产品，真系喎。你讲开，即系多数我哋去到泰国咧，嗰啲 好白噶，好白噶，系啊。 地铁啊， 唔会有皮肤即系黑地噶，冇噶冇噶，系。 我可能有機會 咯。我諗都係咁嘅，即係物以罕為貴啊嘛。咁嘅地方多數都係即係皮膚比較深色啲啊。咁日太陽勁啊嘛，咁應該噶嘛。咁我哋都深色噶啦。我直情本身好白噶，不過而家好黑啫嘛，曬得多。 因為你打 golf 勁啊嘛， 咪曬到窿咗噶啦，幾廿年曬咗幾廿年喎。 係咯。 其實我打 golf 之前咧，我又踢波啦，又打網球啦，再細個啲啊，釣魚啦、游水啦、爬山啦。未白过， 呢啲全部都是同阳光玩游戏嗰啲 嘅。所以咧，其实我喜欢的同阳光玩游戏啊，好啊呢个名词，因为冇阳光咧，我哋就冇活力嘅。 系咯， 冇得定就冇得定。不过咧，我谂即系你睇你嘅肤色咧，你都系即系人哋阳晨光熹微一路出嘅猛太阳嘅时候，你瞓紧觉，仲系梦醒时分。是不是在 这里睡 眼惺忪这样啦，懵懵懵懵 的。要凑小朋友真的这样。 我是吗？ 是啊。 要翻学啊？ 不是啊，我刚刚生了个女啊，刚刚才六个月。 第一个啊？ 第三个啦。 哇，好新鲜的，原来第三个。好靓，很有经验的妈咪来的。 我觉得做妈咪真的很难讲有经验的，因为每个小朋友都很独特。 是咩？我成日都以为话，第二第三个就唔使咁担心啦，吓，即系唔使咁，即系初第一胎会系会唔会咧？ 都会， 系啊，会紧张噶嘛， 点 未试过啊嘛，始终系咪啊？好啦，咁啊呢日梦醒时分咧，就陪呢啲小朋友一齐吓，大家哎呀起身啊，咁嗰啲时光咧，其实系我觉得几浪漫嘅。即系唔需要面对现实先啦，朦朦胧胧咁样。如果喺个窗帘侧边渗咗少少阳光入嚟，哇！你真系好有蒙太奇嘅感觉。 系啊，呢首歌都浪漫嘅。 系啊系，我记得系以前我一位旧嘅朋友陈淑桦嘅歌，梦醒时分。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都知道伤心总是难，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当年啲嘢歌咧，喺唔系净系喺台湾，喺香港，喺成个东南亚、都非常流行嘅。咁啊，当然原唱嘅系阿陈淑华啦。即系其实都几得意嘅。咁佢未唱呢只歌之前咧，就唔系太多人识佢嘅。咁啊咁啱咧，即系话说咧，就头先一路听你唱，我就谂起佢。我识佢嗰阵咧，佢唔系唱呢只歌，佢未唱。咁佢之前咧就未有歌啦，咁就已经系灌紧唱片噶啦。咁就有少少唔知点样行法。咁咁啱咧，我就同佢一齐，系我哋两个就佢系代表台湾，我代表香港咁去呢个马来西亚嗰度，即系做电视啊、宣传啊咁啊。因为我哋原来系同一间属一间唱片公司嘅，即系国际唱片公司。咁所以咧就喺我成个礼拜同佢一齐。咁啊，好熟噶喎，一路日咁日一齐食早餐，一齐食饭咁咧。佢嗰阵系完全同唱呢只歌嘅时候两个人嚟嘅，即系无论形象啊、把声啊，咁即系可能即系未揾到自己个独特嘅风格。可能有时所谓风格咧，系凭一只歌开始。 系啊，我觉得我自己唱歌唱咗都一段时间啦、我都觉得有呢一个嘅阻滞。 系咩？阻滞？ 系啊，我都系阻滞。 咁啊，即系 就可能揾到自己究竟。啊、 应该是唱边一系边一，可能有一只歌突然间你遇到， 啊、 好似人一样嘅啫、一生人喺度好似互相寻寻觅觅，但系突然间一遇到佢咧，就有三个小朋友啦，系咪啊？系啊，会噶，即刻变就系啦，即刻系啊，即刻系啊。人哋以前又話咩人海茫茫咩，其實全世界有七十幾億人喎、 咪係咯？ 佢點解會係佢啫？係咪點？佢又點解會係你啫？ 系噶，有时候我觉得即系除咗你嘅另一半之外咧，我哋人海当中真系大家今日啊都可以喺呢一度见面聚翻咧，都系一个缘分嚟噶。 绝对系，绝对系。虽然香港好似好细， 咁但係譬如 Clara 咁樣啊，佢識佢係加拿大人嚟噶嘛，佢哋點會去香港同佢相遇啫？ 我喺香港出世嘅， 我知。 係但冇諗到你會突然之間， 因為音樂 connect 到我哋啊嘛。 哦，係喎，因為音樂嚟。 因為音樂，有音樂 connect 到我哋今日咁嘅緣。 即係你因為音樂就翻嚟香港。 唔係，但係即係今日我哋有呢個音樂係可以令到我哋 牽住咗啦， 係有呢個 cosmic connection。 當然啦。咁啊咁啱咧，你嚟二千靚歌再重聚就啱啦。因為我呢一個平台廿幾年啦，咁就真係可以，唔可以講人肉，亦都唔可以我介紹，而係我多謝大家咧，即係一坐喺呢張台嗰度咁多年，你話幾多歌手，我自己都數唔到，數唔到。但係咧，你而家一路唱緊歌咧，你加拿大嗰啲親朋戚友咧係聽到嘅，佢係直接聽到嘅，我哋係全世界現場直播，仲有咧就係聽唔中都好啦，話哎呀我未起身啊，温哥華嗰啲。唔紧要，你翻去 archive 嗰度，即系我哋嘅重温嗰度咧，就可以听翻你个亲切嘅加拿大声音啦。 太好啦， 系咪？咁样你头先讲得啱，就系呢个 connection 就系世界性，因为音乐。头先你唱嘅歌啊，可能系叫做梦醒时分，我都有只梦醒时分，系我细个嘅时候都会唱嘅英文民歌。但係Vince 啊，我哋可唔可以？因為我最近聽到一個版本好中意嘅，就係呢只歌咧，就原本係 Cat Stevens 咧，就要俾個哇啲陽光飆出嚟個情。但我想再神光稀微啲，因為咧最近我聽到版本就 Art Garfunkel 同埋死啦！突然間唔記得係 Diana Cross、Diana Crawl、Diana Crawl、Diana Crawl 合唱一個爵士歌手同一個民歌手合唱嘅，重新演繹嘅。Morning has broken， 都是晨光稀微、梦醒时分的时间。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Sweet the rains new fall, sunlit from heaven, like the first dew fall on the first grass. Praise for the sweetness of the wet garden, sprung in completeness.Where his feet pass. Mine is the sunlight, mine is the morning, born of the one.Eden so plain. Praise with elation, praise every morning. God's recreation of the new day. fishes in the oceans, higher than any bird ever flew, longer than there have been stars up in the heaven.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stronger than any mountain cathedral, truer than any tree ever grew, deeper than any forest primeval. I am in love with you. I'll bring fire in the winters, you send showers in the springs, we'll fly through the falls and summers with love on our wings. Through the years as the fire starts to mellow, burning lights in the book of our lives, through the binding cracks and the pages that turn yellow,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I'll be in love. 叫做 long 嘅，但愿人长久啊！呢只即系非常之点讲咧，入心嘅歌，因为佢流行嘅时候咧，我哋正值系即系民歌发烧啊。咁诶，佢嘅吉他啦，就 Dan Fogelberg 系又弹吉他唱呢啲歌咧，好好听。呢只歌就写得真系好啦，好入心嘅一只歌，叫做 long 嘅。好，我哋希望呢个节目都系同只歌一样吓 ，longer than everything。十点零十分的时间呢，我们有几场呢，还有两个钟咁滞，几好啊。每逢星期日的晚上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就现场直播，一共有三小时的音乐现场节目。多谢我两位拍档啦，Vince同埋建哥。而今日我们两位特别嘉宾，当然更加要多谢。第一位就是 Clara， 第二位就是可南，是老婆咁嘅，系啦，佢哋两个都能唱中英文，咁所以今天我哋音乐嘅选择咧就好丰富。可南，你有啲咩梦想啊？你唱呢只一人有一个梦想喎，得一个？ 我其实由细到大嘅梦想都真系几单纯。 就是做歌手， 是 啊，真的啊，哇，好难的。 所以当我自己真的做到歌手，甚至后来发现做歌手的路是很困难的，咁都要一路继续去做。 怎样开始会突然间，即系唔好话突然间一个梦想成真的，怎样的 梦想成真啊？其实我是参加新秀的，我是零五年才新秀嚟嘅。 零五年啊。 啊、 我唔識計， 我信啊泳兒啦，同埋鍾舒曼啦。 哦，你講啲人名咧，就大約知道噶啦。 只不過個年份我哋。 因為你叫我計，因為新秀有好多屆啊嘛。係、 啊、 有冇三廿屆？ 應該有啩。 應該有喎、 啊。有。 阿梅艷芳點止啊？點止三十年啊？ 第一屆好似一九八二年喎。 係咪一八二年？ 好似一九八二年。 差唔多啦、嗯。我印象中，我睇住佢攞冠軍係應該係，即、就、係、是、我係入咗行局。四五年咁样啦， 嗯， 系啊，记得。 咁所以超過啦，啊，已經40年， 系啊， 哇，得嘅。不過呢個夢想咧，就真係恭喜你啦！啊，你竟然即係我哋細個全部唔中嘅。啊 ，Clara， 你中唔中？你個夢想係咪做歌手？ 其實我個夢想已經其實中咗啦，因為我用咗10年去做我專輯咧。咁細個就中意唱歌、填詞、作曲，但系冇去 pursue 到呢個 music career。咁到我而家大個啦，咁啊可以有啲時間俾翻自己咧，就追咗呢個夢，亦都係出咗呢隻專輯，所以可以成真咗咯。 哇！而且你隻專輯咧唔係普通嘅，真係好，真係好豐富裏邊，揾到個 Andrew 嚇，即係杜志慈呢個大師級啊！我喺心目中，雖然佢都係後生過我，但係即係我哋識咗幾廿年嘅，即係真係好嘅音樂嘅造，即係造詣好高 ，legendary 嘅，係係非常高造詣嘅。 我都聞説咗用咗哇好多嘅音樂製作班底， 好多 非常之專業啦。 係啊，揾啲最專業嘅樂手嚟同佢， 所以就用咗10年，亦都係好彩。 十年啊， 係啊，10年，同埋真係好好彩啦！疫情之間，啲大師有時間 就錄啲咁樣， 咁好有價值啊！我覺得。 算是的啦，即是大家都有梦想，所以就不要放弃咯。 是啦，好，既然是这样这么难得，你送多一只给我啦。讲紧CD啊。 好。 咁呢可南呢就送多一只歌给我。 好啊。 都是你们的梦想，每人一个梦想送给我吧。 如故事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故似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言爱渐迷茫，三人有三种爱走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这么紧张，谁令你心跳若狂？何以我每当终止恋爱，你变得轻松，流露你心中所想？不知哪里方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茫，三人有三种爱走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两人热爱渐迷茫，三人有三种爱走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三种爱走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 一人有一个梦想，大家都好熟悉呢只歌，黎瑞恩嘅歌曲。咁啊，作曲嘅咧，并非别人咧，我哋识得一个叫做 Tony A 嘅人啊。咁 Tony A 咧就系、是、又系即系我经常都好敬佩嘅菲律宾籍本地乐手，一定要讲本地咧，因为佢哋喺香港长大嘅全部。咁但系而家阿 Tony Ravelo 啊，咁就因为以前系。我哋即係寶字頭唱片公司嘅音樂總監嚟嘅，咁佢編好多歌，同埋間中會作下歌。咁啊，小欣咧，即係黎瑞欣咧，就好彩啦！突然間咧撞到，阿Tony作只歌俾你喎，咁樣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就一炮而紅啦。 嚇， 即係嗰陣係個小花嚟噶嘛，佢即係初入行冇幾耐啊。咁啊，阿Tony A咧，而家你可能翻去温哥華會撞到佢嘅。佢移咗去温哥華好耐， 要揾下佢先。 係啊，但係咧。真係音樂呢樣嘢呢就唔會將人隔斷咗嘅。咩意思呢佢移民好多年㗎但係我哋經常都會見到。點解因為我哋去親溫哥華呢做演唱會嘛、演出啦咁就梗搵佢。因為自己人你好熟㗎嘛同埋佢咁佢得 ,ok, 佢唔係點講嘢咁但係佢知道曬我啲歌。咁搵佢做個 band leader 呢就真係你完全放晒心因為佢係好 professional 嘅。咁但係佢喺溫哥華喎但係一樣可以遙遠控制編好晒你嚟就得㗎啦。嗰啲樂手呢仲得意喎。咁你唔好以為嗰啲樂手全部喺溫哥華搵。佢可以四方八面飛埋嚟㗎喎。又或者多倫多嚟有啲咩咁有啲咁即係佢哋一聲號令呢佢就集合喺溫哥華就做 concert 啦。咁樣嘅係咪好玩呢 好正啊。 係啦 ,Clara, 你有陣時返老家你要找我們 我可以找下他們 我 未做過 Vancouver concert 是 啊, 是啊你可以回去自己成長的地方、是很親切的 很開心的 其實溫哥華為什麼我們香港人那麼喜歡去呢或者多倫多都是、就是、他們現在可能正在聽的因為那些全部都是香港人去的嘛、香港過去的多、所以呢大家很、同聲同氣同埋个生活都冇乜改变嘅，我去温哥华一样去茶餐厅，一样系食紧菠萝包、菠萝油，一路咧佢哋又开住个香港嘅电视咁样嘅，真系冇得顶。 系冇乜分别啊嘛。 系啦，我每一个朝头早我一定要去茶餐厅嘅，反而香港我唔会。 嗯， 反而唔会喎，嗰度啲茶餐厅嗰啲好鬼好食噶，嗰啲菠萝包 好大 个，好大个噶，即系总之去到咧，唯一得到嘅嘢咧就系重咗几磅翻嚟咁样。 系啊，我都觉得次次去亲 The Groover 都会重咗。 女仔啊，更加小心啲，小心 啲。水都特别吓， 系啊， 营养丰富啊。 系啦，所以咧即系孕育咗好多，即系我哋目前嘅，无论唱歌嘅，无论选美嘅，演戏嘅等等啦。跟住咧就系又。温哥华翻嚟几多年啊 ，Clara 你？ 哎呀，呢啲都唔想泄漏啊！ 唔想泄漏，好啦好啦， 好多年噶啦， 都冇所谓嘅。其实咧就有好多朋友我所识嘅，甚至系歌星添，佢都系两边走嘅，都唔知佢喺边度住嘅。基本上又喺大陆啊咁样，系其实系可以嘅。而家根本个地球越嚟越细嘅，咁啊，所以咧嗰个距离咧就好近嘅，好近好近，咁啊，搭飞机可以直航噶，一瞓醒觉就到啦，几好啊！你唱翻一隻Carpenters， 即係我 one of my favorite bands 啊。 嗯。 即係點解我中意 Carpenters 咧？除咗中意 Karen Carpenter 把聲咧，我好中意佢個哥哥 Richard， 即 係 Richard Carpenter 佢編嗰啲同埋佢錄音佢監製嘅嗰啲音響好啱我嘅耳朵，好舒服嘅。即係佢唔係淨係唱歌舒服嘅，而係嗰啲音樂配到咧，嗰啲和音啊，總之你聽咗咧，你就～唉，好舒服。不過千祈唔好瞓著，大家嚇，因為而家 Clara 要現場同我哋唱嘅 Carpenters 歌，大家一定好熟悉。歌名就叫做《超級巨星》（Superstar）。 Your gift

easy for you to take me to a star. Heaven, that the momen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o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that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when I do.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when I do.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意图抢劫。警方喺本月三号接获一名29岁找换店女职员报案，至当日下昼4点几，喺炮台山一间找换店内，被一名男子持刀指吓，企图行劫。男子其后示败逃去。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发现一名外籍男子企图闯入找换店职员柜位，女职员及时将柜位外嘅门关上。呢名男子及另一名喺店铺外等候嘅本地男子之后逃去，案中冇财物损失，冇人受伤。警方其后分别喺本月5号同8号拘捕呢两名同样39岁嘅本地及外籍男子。呢名本地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外籍男子被暂控一项意图抢劫罪，案件听日喺屯门法院提堂。海关在机场破获一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检获大约7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640万元，拘捕一名男子。一名74岁旅客寻日从巴拿马城经法国巴黎和德国法兰克福抵港，海关人员进行清关时，在他的寄仓行李的6张床单内和4本书籍的封面及封底的夹层，发现怀疑可卡因，将他拘捕，案件仍在调查。康文署策划嘅首届中华文化节多彩华艺嘉年华喺沙田举行，吸引大约13,500人次到场参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喺启动仪式致辞时表示，期望透过举办中华文化节，向市民、世界各地艺术文化爱好者及旅客展现中华文化嘅独特魅力同多元特色。 並借此帶動旅遊及相關行業發展，實踐香港無處不旅遊的理念，善用香港的旅遊資源為經濟添加動力。楊潤雄又希望嘉年華活動能夠拉近文化藝術與大眾生活的距離，提升市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興趣和共鳴，從而增強市民的文化自豪感及創造優質文化價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法國網球公開賽女雙決賽，美國的歌壺火拍捷克斯尼亞高娃奪得冠軍，這對女雙組合在決賽以直落兩盤2-0擊敗對手意大利的保利尼及艾蘭尼組合。歌壺是去年美國網球公開賽女單冠軍，今次是她首個大滿貫賽事的雙打冠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31度，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一家大细何端阳， 子豪阿摄过嚟食粽啦，我包嘅。 哇，天儿，嗰啲粽嗰啲形态咁特别嘅喂。 咁啊，因为咧我包粽嘅时候咧分心咗少少，做咗其他嘢，所以就包到咁咯。 咁呢啲靓啲嘅系买噶？ 呢啲系我阿妈包嘅，所以包靓。 系端午节同屋企人包粽，梗系开心最紧要啦。 一样嗰啲我哋唔介意嘅，食落肚都系一样嘅啫。 但系我哋都系想食 Auntie 整嗰啲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传承除了是保留事物的原貌之外，还可以是保存工艺、文化、知识。香港设计中心设计光谱的主题展览《接棒未来》，就是希望探讨传承的意义。展览分为三个部分举行，而率先举行的部分就叫做过界。不知道策展人梁展邦 Michael 又怎么看传承这个主题呢？ 用 book design 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写一本小说，但是如果个书本设计做得很差的，即是根本没人想拎起去看的，那其实个小说写得更好都是没用。咁所以好嘅 design 就係可以幫到你去傳達你本身想傳遞嘅信息嘅文化嘅資訊咯。咁所以過界咧就係揾咗一啲好嘅設計啦，去俾大家睇下設計師點樣幫我哋去睇到呢啲傳承緊嘅嘢嘅重要性咯。 今次展覽合共展出28个嚟自本地同海外嘅設計項目，當中都有同可持續發展有關嘅展品，包括呢個探討自然能源資源、城鄉未來同無形價值嘅委約作品。 今次有一個 commission work 啦，叫預言傳檔，咁其實就係想邀請大家嚟一起去幻想一下深水埗區做一個例子啦嘅未來會係點，即係我哋個城市點樣樣可以變得更好咧？有乜嘢係呢一刻我哋覺得值得保存嘅咧？大家都可以去講佢嘅故事，講佢嘅睇法。咁我哋就會喺今次展覽接棒未來嘅 part 3嗰度咧，就用一個視覺嘅 journey 啦，去呈現翻大家嘅想法同埋故事出嚟咯。 展覽接棒未来过界，即日起去到6月30日，荔枝角长怡街9号。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望你听我尽诉心中事，盼驱走你那迟疑。愿银河星星一再涌现，结聚成巧达到月意。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耀然像火灼伤了。当天不应将那份爱当做无愧，更见佢门外。但那天开始感觉，其实你已停留在心中深深处。若你已领回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度过此一世。呢首歌《不应再犹豫》啊，系我哋嘅老友啊，蔡国权嘅歌曲嚟嘅。咁喺呢几十年来咧，我哋香港嘅乐坛咧，的而且确好多呢啲造诣好高啦，吓、啊、对音乐好有热诚啦，同埋即系生喺香港、成长喺香港嘅乐手、音乐人，非常之怀念佢哋。咁当然仲有无数咁多嘅，即系离开咗嘅又有。咁但系好彩啦，就系佢哋嗰啲歌咧，或者佢哋嘅作品咧，依然都系。即香港嘅乐坛竟然即系几十年来咧，即系冇被遗弃过，一路会听到原唱又好，或者翻唱嘅无数咁多，咁呢啲咧就系、是、我哋嘅音乐永续啦，一路咁样我哋粤语流行曲或者系一啲大家喜欢一齐成长嘅歌曲音乐，一路咁样传承落去。跟住嚟，我就系想今日咧，原来倾下偈咧，我哋三个都好欣赏。我想大部分的乐迷都是很欣赏 Beyond， 没错、 啊啊啊、你们就跟我的年纪不同啦、啊、尤其是 Clara 呢就在加拿大这么久添啦、嗯、对于 Beyond 是怎样看法，啱不啱即是啱不啱期，即是那期你听到或者小个的时候听到啊，之如此类。你几时听 Beyond？ 我都是八十年代听 Beyond 的。 吓、啊， 系啊。 哦，咁八十年代你出咗世噶啦。 系啊。 咁死啦死啦死啦，穿咗煲啲。 咁Beyond 系真系 iconic 嘅香港乐队、嗯，所以系有都好有代表性。嗯、身为中意音乐咧，我相信都会中意 Beyond 啲歌曲噶。 系啦，咁啊，当然啦 ，Beyond 系一个传奇嘅乐队啦，啊，传奇嘅音乐人就系黄家驹啦，嗯、啊，咁佢唔只能够即系弹唱，同埋带起咗呢一种即系乐队嘅潮流啦。因为佢当初出现嘅时候咧，有一队即系 Underground 嘅， 嗯， 直情系嗰啲即系你估都估唔到佢会即系后来嘅 Beyond 嘅，吓、啊、佢唱嗰啲歌啊，咁佢但系佢哋好重要就系自己作嘅。即 是 好忠于音乐的，一定要自己作的。咁而家都证实咗咧，后来黄家驹作的歌都是永垂不朽。 冇错。 咁啊，可南咧，可南你点样听嘅？几时听 Beyond 啊？ 我听 Beyond 的时候真的都几细个。咁但系 应该啦，应该嘅。 我最喜歡是他們的歌詞，因為我覺得即是小時候聽到他們的歌呢，那些歌詞是很打動的、所以一路我覺得他們的歌詞裡面是有一種精神， 是啊， 所以 精神是你說得最對， 那個歌除了歌流傳，他的精神都是繼續流傳， 是、啊、他是有些很大的力量在後面的，沒 錯， 如果你唱譬如海阔天空咁样，哇！你一路唱咧、嗯，一路有啲推动你，好似推住你咁样。 系啊。 咁啊，今日咧就系六月九号啦，六月九号嘅晚上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一路唱到六月十号噶噃。 系、 哦。系啦。咁啊，六月十号咧就系阿黄家驹嘅生忌嚟、嗯，即系佢系六月十号生日嘅。 嗯。 咁所以咧，我哋不如咁啊，我哋就选唱下 Beyond 嘅歌。当然， 好啊、 我哋唱系有每人嘅情怀。 都唔同。首先咧，我想请阿可南，可南唱《大地》啊，因为咧之前咧我哋有一个 project 叫音乐永续，你就唱咗呢只歌。 系，当时其实咧就系监制提议拣呢只歌啦。 嗯， 系啊，咁所以其实听到话可以翻唱呢只歌，都几紧张。我话 Beyond 嘅歌嚟噶，即系好多比较噶嘛，唱得唔好嘅话，好大镬噶。 系啊。 咁所以咧，即系今次嘅改编其实系加咗好多嘅元素落去。 系啊，完全应该嘅，我都好鼓励，即系同原唱系当然要唔同啦。你即系而家唔系模仿大赛啊嘛，即系有线女仔唱。呢一首《大地》，我好似未听过女仔唱， 唱俾你听啊！ 即刻喎。 在那些初聚的路上，历遍了多少创伤；在那张苍老的面上，亦记载了风霜。秋风秋雨的度日。是青春少年时，逼不得已的话别，没说再见。回望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渗满泪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系落咗好多心机，系或者喺 點樣將一隻即係豬肉在前嘅原裝 Beyond 版本咧，變咗另外一隻非常好聽嘅女聲版本，而且個節奏各樣嘢都唔同曬啦，但係依然咧。留低呢一個 Beyond 大地嘅味道，大家都好熟悉呢只歌。 係 你越熟悉咧，先入為主咧就好，最難係改編嘅。不過咧就好多謝可南啊， 多謝你俾機會我唱嘅。 係咪真係啊？現場唱嘅頭先音樂咧，後邊嗰啲咧就係係一個 MMO 音樂嘅伴奏，但係咧。好多都是人聲做的，是 啊， 就 acapella 嚟嘅， 冇錯。 但是咧，頭先嘅主音咧，就係可能現場唱佢嘅大地版本。咁講緊啲 Beyond 裏邊嗰啲歌好多啦，當然即係 hits 好多，好多流行嘅。咁其中一隻咧就唔係淨係香港流行，而喺內地咧都係非常流行嘅，就叫喜歡你。咁有一排咧，有一排唔知點解突然間，即係可能佢搞好多啲電視嘅。 節目 啦，嗰啲 show 啦，比賽啊，特輯啦，好多人唱呢一隻，但女版咁可能係咪因為好似我哋啊鄧紫棋啊，好似唱過啊嘛 ，Jam 啊嘛，咁佢又話將呢只歌就帶咗入去大內地，咁所以嗰個係要翻唱咧，先至會永續落去嘅。今日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我哋有現場嘅版本噃，本來。全部都唱曬英文歌嘅，不過佢都話我都想唱一隻 Beyond 嘅中文歌。 喜歡你 ，Clara。 細雨大風濕透黃昏的街道，抹去雨水雙眼無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我曾经多冲动，抱怨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每晚夜里自我独行，随处荡，多冰冷。像昨天，你共我。 乜圆得咁齐嘅你哋？当然呢只歌大家好熟悉嘅 Beyond 歌曲叫做《喜欢你》，当然 Beyond 嘅曲目就好丰富啦。因为尤其是家驹走咗之后咧，就更加有一个现象咧，即系以前应该比较少嘅。第一，香港嘅歌咧喺内地，尤其是唱广东话咧，好难即系飘到好远。喺卡拉 OK 又会开始带动到，但系卡拉 OK 之后咧，又 Beyond 都唔系靠卡拉 OK 嘅。佢哋啲歌咧就有少少似邓丽君当年咁样，就点咧？唔知点解咧就会越传越远，传到全中国都识嘅。咁啊，识都唔出奇。譬如你卡拉 OK 就系嗰啲我唱 K 嗰啲年龄啦。咁啊，邓丽君就系即系听旧歌嗰啲，咁啊好多人咯，所以咁但系邓丽君就仲犀利，就系因为以前又未有卡拉 OK， 又未有 CD， 乜都冇，净系靠嗰啲卡式带咧。咁然后咧就一个传一个，然后你得俾我，我得俾你咁样，互相得，咁又得打得得到全中国都识。你越系唔准听佢嗰啲歌，你就越中意听。咁咧 Beyond 咧有另外一种，就系咧 Beyond 而家影响咗全中国嘅年青人。我跟很多年轻人都谈过，他问我认不认识 Beyond， 我说我认识黄家驹，哇他只是碌大对眼，哇、啊、哇哇你认识他啊，很厉害，真的真的真的很厉害，他觉得很厉害，那我是我们应该都认识的嘛，是不是、我们就是、所以呢他们呢很奇怪的就是黄家驹走了他们才出世的很多、但是 Beyond 的歌在里面影响力很大的。即系全部都渗到去咧，即系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年青人，因为家驹嘅声音，佢嘅歌曲咧系好有，虽然佢有时譬如你唱《喜欢你》又好，唱乜嘢好抒情嘅歌都好啦，但系佢有一种即系 band 啦 ，band 上有一种热血同埋一啲控诉嘅年青人嗰种咁样嘅感觉、多年都冇听过呢啲声音，尤其是粤语歌啦，系咪？所以咧，而家咧，我要將佢啲歌咧傳承落去咧，就大家都翻唱啊，自己點樣 enjoy， 好似頭先可南咁啦，係咪？我而家咧都用抒情版嚟唱《海闊天空》，咁、當然又唱唔到家驹嗰啲，哇！即係真係澎湃都好緊要，但係我就覺得呢只歌真係寫得實在太，真係太好。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走遍千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To do. So we went down to the city zoo just to kill an hour or two out in the good sunshine. But we had so much fun, we were glad that we came. We fed all the animals and gave it a name. Didn't even mind when it started to rain. We had a real good time.Now that is over and you're far away, I miss you more with each passing day. All my friends sympathize and say, you forget in time. Yes, you will give yourself a little time. But it's already been well over a year. Just in case you're interested, you might like to hearHow everybody's going down at the city zoo. Without you, well, the monkeys forgot you, the hippo forgot you, and so did the kangaroo. But me and the elephant, we still remember you. Me and the elephant, we'll never forget you.Well, I rode to Atlantis and deal happy too. Sought her advice as to what I should do. And he said everything that reminds me of you would all have to go. So I burned all your pictures except two or three. One by my bed and one on my TV. And the one that I always carry with meEverywhere I go. And today was so nice, and since I was in town, I thought I'd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go down and see how everyone is down at the city zoo. And what's new? Well, the rhino forgot you, the zebra forgot you, the polar bear and tiger too. But me and the elephantWe still remember you. Me and the elephant will never forget you. Here's a 伤心的小鹦鹉 的原装正版，你叫做 Me and the Elephant， 我同只大笨象播吓。二千零个再重聚，最后一个小时，好彩仲有一个钟。我哋继续今晚嘅特别嘉宾咧，就有两位啦，系第一位系可南，第二位 Clara， 咁啊中英文齐备啊。咁啊，比较上有好多歌咧，我哋即系。我哋經常都會唱七八十年代嘅歌為主，咁但係咧有啲英文歌咧就更加咧會新啲嘅嚇，因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我諗乜嘢年紀都有，咁所以有啲可能你聽過我哋嗰啲年代又未必好熟悉，都未定，不過 guarantee 一定好聽。呢個歌叫做花 ，Flowers。 We were good, we were gold, kind of dream that can't be sold. We were right till we weren't, built a home and watched it burn. I didn't want to leave you, I didn't want to lie. Started to cry but then remembered I can buy myself flowers.Write my name in the sand. Talk to myself for hours. Say things you don't understand. I can take myself dancing. And I can hold my own hand. Yeah, I can love me better than you can love me better. I can love me better, baby. Can love me better. I can love me. Paint my nailsCherry red, match the roses that you left. No remorse, no regret. I forgive every word you said. Ooh, I don't wanna leave, baby. I don't wanna fight. Started to cry, but then remembered I can buy myself flowers. Write my name in the sand.Talk to myself for hours, yeah. Say things you don't understand. I can take myself dancing, yeah. And I can hold my own hand. Yeah, I can love me better than you can love me better. I can love me better, baby. Can love me better. I can love me better, baby. Can love me better. I can love me better.Can love me better. I didn't want to leave you. I didn't want to fight. Started to cry, but then remembered I can buy myself flowers. Ooh, write my name in the sand. Talk to myself for hours. Yeah, say things you don't understand. I can take myself dancing. Yeah.Yeah, I can love me better than you can. I can love me better, baby. Can love me better. I can love me better, baby. Can love me better. I can love me better, baby. Can love me better. I can love me better, baby. 呢个歌好新噶，即系印象中咧，好似唔知系咪 旧年 啊？系啊，真系我旧年噶啫喎，哇，哎，好新喎，我唔识呢个歌噶。啊、即是本身呢 Miley Cyrus 是啦邊個嚟的 Miley Cyrus 他以前都是很早期唱歌的了 是啊 唱 Disney 的時候但他這隻歌呢、啊、就拿了很多個 Grammys 格林美獎、 哦、所以呢就即紅起上來、啊、這個也都很流行的、嗯、不過在香港呢現在很坦白說我們英文歌的流行榜呢就沒有以前那麼蓬勃了、 嗯 即都不是因為回歸的問題而是英文歌不知道為什麼香港一路慢慢少了很多人聽如果你即舊的就當然多了、 嗯、 就新的呢就真的現在譬如這隻 Flowers 拿這麼多獎哇這麼 hit 是 的堅信不信他都領頭啊他當然領頭因為他是黃金年代的人的所以他認識所有歌的、啊、識舊那些下降緊就似我了不過即係可以頭先咧多謝 Clara 咧同我哋唱啲咁新嘅歌，咁我哋都好趁一个机会间中啊嘛，介绍下听开旧歌嘅，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好多都听开即经典歌一路长大。嗱、嗯，新歌咧就好 hit 咧就系咁样噶啦，啊，即可以示范演出。而家啲新歌都好听噶，一样咧就好 commercial 嘅，你第一次听都好啦。嗯 系啊， 嗰啲歌好似好熟咁样噶，啊你好似跟住唱咁样噶，系咯、 啊， 你头先都跟住唱 啦， 系咪咯？ 咁所以 喺呢个叫 flowers， 即系花啊，即系百花齐放嘅歌啦，啊，所以佢咁 hit 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调翻转啦，我哋要补一补翻咧，我哋啲旧嘅经典粤语金曲。 嗯， 呢只咧就喺我嚟讲咧，就唔算话太旧嘅，因为我系睇住佢出道，诶、啊，佢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咧就系唱片公司嘅朋友啦，呢、這个咧就系我哋公司嘅最新嘅新人。 唔系，跟住我又要同你讲，哇真系噶，好犀利啊！ 咁咧，跟住我话，诶边个咩名啊？嗱，即系嗰个即系我哋公司嗰啲人啊，佢叫你话叫 Albert 哥啦，系呢个叫关淑仪咁。 系啦，哇好犀利啊！ 跟住如果佢系你系关淑仪嗰啲 fans 咧，哇好犀利。 系啊。 即系其实就冇嘅，因为旧啫，因为耐嘅，咁啱即系我系先过佢，咁佢系我啲师妹啦，吓咁估唔到咧，即系呢一个小师妹咧，日后就成为咗只咁多歌嘅主唱人啊，同埋佢创咗一种自己好独特嘅风格。佢最 hit 嘅歌，一炮而红嘅歌，就系呢一首。 早春初醒，催促我的心，将不可再等。含情待放那岁月，空出了痴心，令人动心。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变心，将分给每颗心，情缘亦远。交错一生，情侣爱得更深。甜蜜地与爱人风里飞奔，高声欢呼你有情，不枉这生。一声你愿意，一声我愿意，惊天爱再没遗憾。明月雾里照人，相爱相衬。让对对的恋人增添性感，一些恋爱变恨，更多恋爱故事动人，或上了丝丝未紧。 这个歌可以说是当年 Shelly 一炮而红嘅歌。咁啊咁啱咧就流行紧啲卡拉 OK， 哇！所以呢个歌就更加咧将佢发扬光大。呢、这个发明真系日本人发明嘅，咁啊真系好犀利。咁啊大家都可以唔使话喂。找对 band 嚟啊！话点揾对 band 啊？ 系啊！ 揾到对 band 都边有地方啊？边有咁多乐器啊？净系个鼓都已经可以十八层，唔系地狱啊，十八层楼都听到啦，系嘛？真系就好难喺屋企打鼓嘅，真系就算系嗰啲琴行嗰啲鼓房咧，我哋都系好怕，因为我喺度教紧吉他，佢喺隔篱打鼓， 真系好嘈噶。 佢嗰个 bass， 嗰个 bass drum 咧隔极都隔唔到嘅，系永远隔唔到嘅，即系震几层楼嘅可以。咁所以香港即系咁细嘅地方咧，教 band 真系好困难。所以以前咧喺即系弹 band 长大嘅咧，真系好难啊！ 我都买过套鼓噶，我学过打鼓。 不过后来好好嘢，够啦，后来好嘢，我真系买咗一套啊，俾我仔打电鼓。电鼓咧就即系冇声噶嘛。 但我仲系买咗真系 jazz drum 啊。 咁 真系好嘈啊！我买咗咧，真系爱嚟做装饰咯，冇乜机会。 好嘈啊！真系屋企人好嘈啊！ 好 嘈你啊！ 俾隔篱投诉啊！ 直情系啱啱唔够瞓，听朝一早要起身做嘢，隔篱打鼓， 系啊， 呢个真系真系世界末日，又唔可以，又报警都冇用嘅， 系啊， 冇办法。唱只英文歌啦，你哋怀旧抒情啲啊，等你虽然系世界末日，但系都应该瞓得着嘅，因为而家时间系11:20啦，听紧呢个节目嘅咧，应该都系开始未瞓着，唔舍得瞓啦，希望你。咁就但系我哋会有好多怀旧嘅抒情歌曲陪住你瞓。呢个当年咧 ，Skeeter Davis， 咦 ，Carpenters 又翻唱过喎，因为佢哋拣歌咧都好啱个口味。歌名叫做《世界末日》，当然啦，当年嘅世界末日唔系真系打仗嗰停，而系失恋。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 do the birds go on singing?Why do the stars glow abov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I lost your lov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Why does the heart go on beating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y goodbye.The birds go on singing. Why do the stars glow abov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I lost your love.Oh,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旁人话顽固，我只有笑着承受，留恨现代的爱，即使可买也可偷，但爱上你后，谁叫我再已经不想找借口。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下昼发生七人车同私家车相撞嘅意外，一死五伤，七人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下昼1:00，52岁司机驾驶七人车沿三门仔路往三门仔方向逆线行驶，车上有一男三女乘客。当七人车驶至近渔安街3号对开时候，据报同一部由一个34岁女子驾驶嘅电动私家车相撞，当时私家车正系往丁角路方向行驶。七人车上嘅79岁女乘客冇表面伤，昏迷送到拿打素医院之后不治。81岁男乘客心口痛，昏迷送到威尔斯医院之后回复清醒，而两名司机同另外两个乘客清醒送院，警方正系调查意外原因。水务署话，就龙翔道天桥近平石村嘅爆水管事故，工程团队正全力抢修，预计星期二清晨完成相关水管维修工作，以及重铺一段受影响嘅快线路面之后，争取同日朝早繁忙时间之前全面恢复受影响路段交通。署方对事件引起公众不便致歉。第九届全港运动会举行闭幕及颁奖典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致辞时话，政府致力在社区建立热爱体育的文化，近年城市运动好受年轻人欢迎，今年港运会增加运动攀登、滑板和霹雳舞三个示范项目的比赛，提升社会对城市运动的兴趣，也都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做运动。杨润雄话，政府会继续推动普及体育，鼓励市民投入各项运动的活动，亦都会为社区提供更多的交流和参赛机会。他又说，随着未来越来越多大型体育盛事在本港举行，相信香港的运动氛围一定会越来越炽热。以色列军方向加沙中部发动猛烈攻势，救出4个被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挟持的人质。加沙卫生部门说，以军袭击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的死者增至274人，另外有698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就说，死伤人数不超过100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同屋企人过端午，有端午节三宝， 一起身食翻只果蒸粽、 红豆粽、咸肉粽、斋粽，乜粽都食啊！ 食住粽睇埋龙舟比赛就够晒叹啦！ 食饱饱，住一家大细出游翻个龙舟水， 咁全家上下就够晒丰收快活、平平安安啦！ 丰收快活人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最近我。

You were searching for a place to hide. Lost and lonely, now you've given me the will to survive. When we're hungry,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Don't you worry,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let it ride. The world is changing right before your eyes. Now I found you, there's no more emptiness inside. When we're hungry,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Alive， 多谢 Clara。到咗夜阑人静嘅时候，十一点差唔多四十八分， 夜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 漫长夜晚星夜早不休，问日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掌声闪照出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日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掌声闪照出下漫长夜。 从前的我迷途失望，而人海里面困惑，只感到恐慌。迷途的我如何迫安，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完全因你重燃希望，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完全因你情怀激荡，随缘境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千秋于春雨里，又像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当日风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惘。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错，而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吧这首歌。 送给我另一半的 他听着的歌名真好了 完全因你。可南，任我理由。可南亦都有 Clara Lee。几时再见呢？唱完呢首歌先讲啦。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When will we share precious moments? Will I have to wait forever? Will I have to suffer and cry the whole night through?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When will our hearts beat together? Are we in love? Oh, just friends? Is this my beginning? Or is this the end?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Precious moment. Are we in love? Oh, just friends. Is this my beginning?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Come on, come on.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Tell me when.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My sweet love.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Come on, come on.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My sweet love.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Tell me when.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Wow, 咁样再见咧，就大家都醒晒咯，大家都唔舍得走咯，可能啊，虽然咧时间已经接近凌晨十二点，多谢大家听到咁夜都未走，不过唔好意思，头先我哋阿 Vinny 嗰个完结嘅音符有些少震撼力。不过真的好听的，多谢你呢一只嘅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希望好快就见到两位 Clara 同埋柯南，多谢大家。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Before good night，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多谢大家收听《二千里歌再重聚》，每个星期日的晚上，记住啦。九点开始，一路到十二点。当然啦，下个礼拜我哋会继续为你唱歌。再次多谢我两位拍档阿坚哥同埋 Vince，Thank you。 爱人你。 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同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 Good night.